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早上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0度。夜间到明天白天会有降雨，不利于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京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京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是杨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联合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城市学院。关于这三所学校专科咨询，你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教育面对面 RBC， 您可以在上面留言。好，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三所学校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以及北京城市学院。好，那么首先呢，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高招提前批录取今天启动，北京语言大学发出本市今年第一封录取通知书，北京体育职业学院为首批冰雪专业学生举行毕业实习双选会，暑期艺术系列活动火热开幕，持续近40天，演出超过130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京高招提前批次录取今天正式开始，今天下午北京今年首封普通高招录取通知书从北京语言大学发出，这标志着2018年北京市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正式拉开大幕。请听本台记者张征、苏小坤的报道。 今天下午2:20，北京语言大学高招提前批小语种录取的首位学生出炉。这份录取通知书的主人是来自北京丰台第二中学的董佳琪同学，他以636分的成绩被录取到北京语言大学的西班牙语专业。记者在现场看到，北京语言大学今年的通知书由内页和外封两部分组成，风格上突出中国风，使用了具有浓郁传统文化特色的青铜文元素和中国红。北京语言大学招办主任武玉洲介绍说， 今天我们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呢，主打的是一个中国风，在印刷上呢，我们在这个外封上是用的世界文化遗产叫雕版印刷，所以每一个外封呢都是手工印上去的，它每一个录取通知书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 随后，工作人员将刚刚打印出的录取通知书先交由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丽亲笔签名。刘丽校长也表达了对拿到首封录取通知书的同学以及2018级新同学的祝福。 首先祝贺董佳琪同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语言大学，代表学校啊，热烈的欢迎2018级的新同学，欢迎大家加入北京语言大学，成为小联合国当中的一员。祝愿同学们今后以更加努力的学习，以更好的成绩回报家庭，服务社会，成为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 据了解，2018年北京语言大学在京普招计划95人，其中提前批30人，本科一批65人，另有艺术类自主招生等10余人，总体规模与去年持平。 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7号起本市高招正式开始提前批录取，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拨打电话等五种方式来查询录取结果。本科志愿填报结束，考生们近期还会有三次本科志愿征集的机会，甚至还可能有院校降分征集志愿。考生们如果填报得当，将可能捡漏。未被录取且符合条件的考生应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了解该批次的剩余计划，并根据自己的情况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志愿。提醒考生，各批次征集志愿填报及录取在下一批次录取开始前进行。每次征集志愿之前，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将公布征集志愿的专业计划目录。6号，北京体育职业学院为首批冰雪专业学生举行毕业实习双选会，18家知名冰雪企业与42名学生展开交流。2016年，作为隶属于北京市体育局的全国唯一的高等体育职业院校，北京体育职业学院首次开设冰雪专业，首批面向北京、河北招收学生42名，学制三年。学院通过校企融合、专家指导等模式，着力培养熟练掌握运动技能的冰雪行业服务管理人才。两年来，学生学习了沟通技巧、运动防护、市场营销、运营管理、活动策划等相关课程，在北京、河北、哈尔滨完成了冰雪技术课程及认知实习，并参与了多项冰雪赛事的志愿服务工作，几乎全部学生都拿到了人社部颁发的相关职业资格证书。记者从团市委了解到，7月16号到8月3号，11个区的50个社区青年会将开设红领巾暑期成长营，面向全市优秀的少先队员开设思想引导、创新教育、多彩童年、课业提升、兴趣培养、成长同行等六大板块课程，通过阅读、作文等形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带领少先队员运用创新知识、传授知识、心理培训、辅导课程、组建兴趣小组等形式，增强少先队员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本周五，中山公园音乐堂的大厅里摆出一排非遗展台，孩子们画风筝、捏面人儿。音乐堂里，《他们序曲》《春之声》圆舞曲顺序奏响，一年一度的打开艺术之门2018暑期艺术节拉开大幕。自开幕起到8月31号，75场演出、10个特色夏令营和10场专家讲堂将在这里举办。除了特色项目竖琴、打击乐等夏令营，今年新增加了两个夏令营很有传统民族乐味，分别是胡琴夏令营和朗诵吟诵夏令营。今年的打开音乐之门系列音乐会中还有不少十分亮眼的传统艺术展演，专门安排了昆曲工作坊和呼麦演出后台大探秘等互动活动。今天是农历24节气之第11个节气小暑，指的是天气开始炎热，但是还没有到最热。小暑到来意味着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炎热季节，小暑期间还会迎来三伏天。小暑前后，我国南部大部分地区各地进入雷暴最多的季节。接下来我们也通过我们的意想不到开讲了，来了解一下小暑节气。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眼界大开，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 何连福，北京育才学校语文教研组长，中学高级教师， 北京市西城区语文学科带头人，兼职校研员，参与组织区中考命题阅卷工作，参与北京市中考语文试卷评价工作。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户有深青矮，阶庭长绿苔。应沾新习学，蟋蟀莫相催。这是唐朝的著名诗人元稹的《小暑六月节》。从诗的题目和内容都可以看出，这是六月小暑时所作。大概意思是说，突然暖暖的热风到了，原来是循着小暑的节气而来。首句以可感的温风与小暑节气相联系，小暑到了，天气开始变得炎热，气候也就变得无常。竹子的喧哗声已经表明大雨即将来临，山色昏暗，仿佛已经听到了隆隆的雷声。礼记著书中有温风始至，蟋蟀居避，应乃学习的句子，这些都感应小暑节气的来临而发生的改变。我国古代将小暑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应始至。小暑时节，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而是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小暑是农历24节气之一，在每年的7月7号左右，表示夏季时节的正式开始。说文中说，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有小也，虽然到了炎热的时候，但还没到最热。在我国的民间有小暑食新的习俗，即在小暑过后尝新米，也有吃莲藕的习俗。在山东有的地方入伏的早晨吃鸡蛋，徐州人入伏吃羊肉，称为吃伏羊。这种习俗可上溯到尧舜时期。小暑时节有这么多的吃食，满足了消除暑热的身体之需。在我国古代，一些文人墨客也常常喜欢用古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感受。宋朝的杨万里写的夏夜追凉，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夜晚像中午一样燥热，打开门出来，站在月光下，虫鸣声在密林竹丛深处响起，偶尔有点凉快，却不是风造成的，是这夏夜的静谧给人一点微凉的感觉。小暑还不是最热的时候，大家保重身体啊。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高招专科直播咨询呢，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和北京城市学院，关于这三所学校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会在直播进行当中呢，来回答大家的问题。那么2018年的高考，刚才在节目当中说了哈，这个提前批的第一封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呢已经递出了，高招录取工作正在陆续展开。那么接下来2019年的高考生又将要出发了，那么每年高校自主招生都会吸引很多的考生关注，这个时候2019届的高考生该开始准备了。那么参加自主招生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同学呢？一定要拿过学科竞赛奖呢？那么高三阶段是不是一定要参加自主招生呢？这可能将是2019届啊高考生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7月14号教育面对面特别邀请学业规划专家为大家来举办高校自主招生政策解析与学业规划大型公益讲座，现场座位有限，大家需要提前的拨打预约电话 400-600-5223 400-600-5223 6005223，您打电话预约座位。想要参加2019年的自主招生的这个录取，那么相关的必要的有关自主招生的知识，希望你在讲座当中能够得到答案。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教育面对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杨洋。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三所学校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和北京城市学院。今天我们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招办主任吴平，以及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科技学院副院长翟世俊和北京城市学院招办副主任孙玉琪三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儿来交流。相关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我翻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这个网名幸运的朋友啊，关于医学类呢，非常渴望有一个相应的解答啊，高职院校的这个专科方面的这个解答。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呢，您听节目啊，有什么相关问题，您可以咨询首都医科大学的吴主任啊，来看看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公众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好，那么首先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首都医科大学今年的一个专科的招生计划。吴主任您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考生晚上好。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首都医科大学啊2018年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啊，高职专科招生。我们来看看今年我们有哪些计划，什么样的专业，我们的考生如何来报考。先说计划吧。 好的。2018年首都医科大学专科在京招生计划呢是403人，其中高职自主招生是95人，这个呢是乡村医生，已经在今年4月份呢录取结束了。那么三年制的高职统招计划呢是308人，录取的批次是提前批是29人，是临床医学农村基层定向班是21人，和山区半山区定向班8人，一共呢是29人。普通批呢是271人，他的专业呢是临床医学北京急救中心定向班、护理学和医学检验技术。 好，这是呢今年的计划和专业的安排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大家提出的问题啊。在昨天的时候幸运提出了几个问题，在这里我们也回答一下，同时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首都医科大学相应的一些专业，看看呢有没有合适的啊。他想问一下，报专科医学类的临床毕业之后直接就业的优势大不大，竞争力强不强？ 我们的临床呢，像提前批呢是，北京农村基层定向和山区半山区定向，这个都是要提前和各区的卫计委要提前签约的。那么毕业以后呢，要回到呢各区的卫计委呢，然后分配工作，在那个区呢，来进行工作。所以他们都是直接就业的。 对。也就是说他们报了，然后而且进入到学校就已经知道自己未来要去哪里工作了。 对， 是这样。 还有是临床医学北京急救中心定向，他们也是要和北京急救中心要提前签约的。那么三年毕业以后也要去北京急救中心，然后呢急救中心呢再分配工作。 这个临床医学专业是放在普通批的招生里面。 对对对。 刚才我们所说的临床医学的农村基层定向和山区半山区定向都是放在 提前批。 提前批。那您再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提前批的临床医学专业的这两个定向班，它是有指定的区县的招生计划的。 对对对。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对于专科的这个招生的政策。按照北京市高会统招的这种招生方式，会考科目和成绩符合我校要求的进档考生，根据招生计划按考生成绩录取。会考的科目是物理和化学，提前批的等级是 CC 及以上，普通批的等级是 BB 及以上。 那么提前批的临床医学定向班只招录定向单位所在区的户籍的考生，不能够跨区呢进行报考。也就是说你的户籍在哪个区，你就只能在那个区进行报考。其中呢，农村基层定向班是农村户籍和非农村户籍都可以报考。那么山区半山区定向班呢，只招录农村户籍的考生。在预录取的时候，临床医学定向班必须呢和所在区的卫计委签署协议后方可呢正式录取，毕业后由所在区卫计委分配工作。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呢考生和家长，在提前批录取期间，也就是7月27号到28号保持呢手机联络通畅，然后呢按时呢去签约。那么定向班的学生是免收学费和住宿费的。今年呢农村基层定向班有招生计划的区呢是昌平区、大兴区、平谷区。山区半山区定向的区呢有平谷区和怀柔区。 也就是说除了昌平、大兴和平谷，其他区县的学生是不可以报考这个农村基层定向班的。 对， 因为不可以跨区。 对，他的户籍是不能跨的。 那么只有平谷区和怀柔区的学生是可以报山区和半山区定向班的。 对，另外呢，就是普通批招收的临床医学北京疾秀中心定向班只招北京户籍的考生，录取以后和北京疾秀中心签订就业协议，毕业后在急救中心从事呢院前急救的工作。 那么这里它就不分是城市户籍还是农村户籍。 对，只要是北京户籍就可以报考。 好，这是提前批的这个临床医学农村基层定向班和山区半山区的定向班。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像这两个定向班其实是等于签约之后进入学校，然后就已经知道自己毕业之后要去哪里了。那这个山区和半山区的定向班，我看了一下这个招生简章，特别有意思，它一共是招8个人。 对， 那么其实他的这个单位已经划分的非常的 清楚了， 清楚了，一共比如说8家单位是吧？ 就是 一个单位一个人。 怀柔区呢是招生人数是4个，那么分别呢是怀柔区的雁西医院、怀柔区乔兴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怀柔区的渤海镇卫生院、怀柔区淮北镇卫生院，就是一个单位是一个人。同样的平谷区呢也是这样。 好，那个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很有竞争力，就是说就业非常的这个好，非常踏实哈。好，这个呢是我们刚才也算回答了这个幸运的他的那个问题哈。那如果这位朋友现在还在能够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有相应的问题还可以继续啊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还有一个问题，在校要专业考证然后才能就业吗？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专业考证考的是什么证据。 应该是毕业后再进行考证。他说的这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比如像护理 证啊， 对对对，要考这个护士证、那么他就是毕业后呢再那个考证。 毕业后考证就是说进入工作单位以后， 对对， 再考这个资格证是吧？ 对。 那在学校里是不设这个？ 没有的。 没有哈。他还想问报专科医学类的分数大概是多少？ 他这个说的范围呢就是比较大。像那个提前批的农村基层定向班，像每个区呢都是一个招生的代码，所以考生呢可以到学校的招生网站上查询呢近3年所在区的这个录取成绩，这样呢更有那参考的价值。那么专科普通批近3年的最低录取分数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像2017年临床医学北京急救中心定向最低分是302分，医学检验技术是296分，护理是236分。2016年临床医学北京急救中心定向最低分是287分，医学检验技术是278分，护理是196分。2015年因为急救中心定向呢是16年才开始招生，所以15年呢没有招生。那么15年的医学检验技术最低分是312分，护理是291分。 但是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相应的录取分数的一个参考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同时呢，刚才您也说到了一个，就像提前批的农村基层定向班呢，它是每个区有一个招生的代码。 对。 那如果我是比如说怀柔区的学生或者是平谷区的学生，那我在填的时候就要填平谷区的那个代码才可以。 对，户籍就是他的户籍，比如像是平谷区，那么你才能填平谷区的那个代码。 那这个在报考的时候填志愿的时候，系统会不会就是自动会屏蔽，根据他的这个比如身份证号啊等等帮他筛选？ 我们看大概看了一下那个还是自己一定要那个注意。 有没有填错的？ 有 填错的。 对，所以你就这样就失去资格了。 这个系统是不能够帮你校正的。好，那么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一定要非常的仔细哈，尤其是提前批的报考大家看好了，但是他的这个就业哈是非常好的，往往就已经为你这个指定了将来的你的就业的单位。那么大家相关的问题呢，在这一时段啊，我看到快乐的鱼还有三个问题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来请这个吴主任呢给大家继续做回答。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呢发送问题。今天呢，首都医科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和北京城市学院三所高校都在我们这儿给大家来做咨询。那么关于这三所学校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啊同时发送上来。那么进行到哪一个学校，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哪所学校的相关的情况。好，那也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和参与教育面对面。我们现在进行的是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们进入到的是专科咨询的直播阶段。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降雨，不利于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教育面对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和北京城市学院，关于这三所学校哈、专科咨询。那么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出来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那我们刚刚了解首都医科大学今年的这个专科计划以及专业，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问题哈。大齐想问一下吴主任，说会考成绩有一门是 C 啊，还能够报考吗？我们说了，这个提前批和普通批会考成绩要求是不一样的。 对，它是普通批是不能报考的，因为普通批我们要求是物理化学 BB 及以上。如果符合条件，它可以考呢，提前批。 提前批它还得看是不是平谷怀柔， 对， 是吧？大兴啊，这个昌平，这几个区县， 所以让他看一下呢，是不是符合条件。 我们来看一下快乐的鱼想问几个问题哈，说这个急救中心临床医学北京急救中心的定向啊，具体是怎么来签约？比如说签几年，具体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是医生啊，还是救护的岗位？是急救中心的正式编制吗？ 他的签约呢，应该大概，据我们了解啊，应该大概是10年。是从事呢是院前急救的工作。那么具体的呢，他可以咨询一下北京急救中心。北京急救中心的咨询电话是6601-4339。 好。还有一个问题，专科是单独的校址上课吗？合不合本科在一起？那么在师资配备和实践教学方面啊，一不一样？ 我们专科呢是在顺义校区燕京医学院呢来进行上课。由燕京医学院的师资呢来为专科的学生呢来进行上课。 好，师资配备实践教学，那么我们有单独的师资是吧？ 队 伍哈， 燕京医学院的师资。 接下来就是问到一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专升本的通道了啊，那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是不是他想问是不是对接就对接我们学校？将来 我们那个专升本呢，就是今年所招的这些个专业呢都有专升本的通道，像临床医学、医学检验技术、 还有像那个护理学，它都有那个专升本的这个通道。但是比如像定向的，像北京农村基层定向、山区半山区定向，还有北京急救中心定向，一定在报考的时候，必须呢定向单位同意才能够进行报考呢，专升本。 专升本， 对， 您指的是就是在专升本的那个，比如说我们专科第三年的时候， 对， 你要去咨询我的定向单位， 对， 允许我报名 啊，参加考试才可以。我们是推荐的比例是15%，那么最终录取的比例是8%。 这是一个门槛是吧？ 对。 好，那这个是快乐鱼提出的相应的问题哈，我们也给大家解答了。那么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出来，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在报考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哈，给大家想报我们医学专业的同学？ 好的，有这么几点建议呢，供广大考生和家长呢来进行参考。一个是专科普通批呢是20志愿大平行的这种填报方式，志愿呢是专业加学校的模式，考生呢可以把最想上的专业放在前面，只要分数达线就可以进入学校，提档比例呢是100%。第二个呢就是报考我校的考生一定要认真阅读学校的招生章程中对身体的一些个补充的规定。因为今年的专科全部都是医学类的专业，我们医学类的专业呢它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像色盲、色弱这些个呢不符合学校体检要求的一定不要报考，否则呢会退档。第三个呢就是要认真的阅读学校招生的章程和专业的介绍，然后根据自己的分数进行合理的填报。 好，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在问哈，喜乐想问一下，刚才您说的这个专科学生的学习在燕京医学院哈， 对， 校址在哪儿？ 在顺义 啊。好，那这是大家呢刚才提出来的问题哈，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其实再说一下吧，有朋友在问哈，李丽想问一下这个就业情况，其实刚才。根据前面我们的介绍的，大家很好的就能够算出来这个就业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哈。那请吴主任也给我们说一下。 我们专科的就业率呢一直在98%以上，接近或超过呢99%，其中临床医学定向班、护理学、临床检验技术专业可以在呢本校呢专升本，升入本科之后，比如像临床医学定向呢，它是必进入呢本科的临床医学定向班来进行学习，护理呢他就会 进入本科的 护理进行学习，医学检验技术同样也是进入本科来进行学习。但是刚才我也说过了，像临床的定向呢班呢必须呢他在专升本报考的时候要征得呢所在区卫计委或者是北京急救中心同意后，才能够报名呢参加专升本的考试。 就是你的定向单位一定要同意你专升本才行哈。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像其他的这个普通批的两个专业哈，医学检验技术和护理，这两个专业在专升本之后，学的东西和我们专科学的东西，它会有哪些提升或不一样的地方呢？比如说专科，我们这两个专业更侧重于哪儿？ 更侧重于像实践的这种培养。那么进入这个本科之后呢，它会是一个综合的这种，从课程还有像这个临床的实践，都和本科呢是都。比那专科呢是有提升的， 要更深一些是吧？ 对对对。 那专科和本科，比如说这个护理学专业，将来进入到这个医院之后哈，它的这个起点一样吗？比如说将来我要评个职称什么的， 不一样， 不一样哈。 对对对。 那就是说专科毕业之后进入医院，可能我的那个评职称时候得从。在低一级开始是这个意思吗？ 它就是比如像你专科升这个职称的这种时间和这个本科上升职称的这个时间上， 也是不一样的， 就要再长一点。 对对对对， 就跟我们平常所说的，比如说你是本科毕业，然后你评中级是要几年，那么如果你是硕士，你评中级比如说又要几年， 对， 相关时间可能就会短一点。 对对对， 好，那么这是这个大家关心的啊，关于首都医科大学的这个专科专业啊。大齐又问了，专科算是大学生吗？ 算呢， 算呢。要不然我们怎么叫高招咨询呢？哈，这个，算的啊。只不过呢，是专科，你可能再需要一个，比如说专升本呐，或者是怎样，你这个，可能起点会比本科稍微要低一点，但是你将来往上走的空间还是给你留着的。只要你愿意往上走， 对， 你都可以达到，比如说硕士。博士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哈， 对，只要好好学习就可以。 对，起点不一样，但是只要你肯努力哈，你达到的目标啊，未可先期哈。好，那么大家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教育面对面。我们稍后呢，也会继续来整理大家的问题啊，集中给大家来回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另一所学校，北京联合大学。那么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您的问题啊，我们最后呢会留下时间集中来回答。好，那也谢谢吴主任，一会儿有相关问题再请教您。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教育面对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呢要有一个预告了，2018年的高考算是结束了，现在录取工作已经开始了。2019年的高考生呢已经蓄势待发了。那么作为2019年的高考生，最先要注意的、最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自主招生了。那么关于自主招生怎么样来备考，是不是只有尖子生和有过学科竞赛奖的同学才能够去涉足自主招生？那么这些有关自主招生的问题，我们在7月14号呢专门为大家举行一场讲座来给大家回答一下，特别邀请学业规划专家来进行有关高校自主招生的政策解析和学业规划的公益讲座。大家可以提前拨打预约电话 400-600-5223 400-600-5223。 好，预告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北京联合大学。那么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科技学院副院长翟世俊，我们请翟院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联合大学的一个招生的计划以及专业设置。翟院长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好，各位观众好， 欢迎您来看看今年联大的专科的招生计划。 今年联合大学高职这块招生的一共计划呢是200人，分为理工类、文史类、艺术类，还有单招单考类。理工类呢占的比例是最大，占了一半，100人。文史类35人，艺术类50人，另外还有单招单考的15人。那么分别在 这些 对，分别在7个专业。 7个专业，那也就是说我们有2个理工类招生的专业，2个艺术类，还有3个文理兼招的。 对 对对，那我们来看看这7个专业分别是什么。 是这样的，其中的2个艺术类的专业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2个理工类的专业呢是软件技术和电子信息工程技术。2个文理兼修的3个文理兼修的专业是商务英语、酒店管理和烹调艺术与营养。 好，这个呢是今年北京联合大学的一个专科的录取专业的设置哈。那我记得去年呢是旅游学院的江慧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重点介绍了烹调工艺营养哈。那么今天呢翟院长来到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除了这个烹调工艺之外的全部都属于我们应用科技学院的这些专业哈，您给我们举2个比较有特色的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商务英语专业。商务英语专业呢，也是北京联合大学英语科技学院的一个传统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学制三年，它主要呢是培养呢，具备英语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比较全面的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技能。同时呢又了解呢商务领域的一些基本规范的这些学生。那么这个专业的这个特点呢是这样，我们呢有广泛的国际合作的这个项目，可以呢在二年级或三年级的时候呢有一些1+2+2+2+3+1+1等等这样的一些合作的一些项目。 合作的项目我们是跟哪儿合作呢？ 我们是跟几个国家都有一些合作，包括美国、英国，主要是这两个国家，另外呢还有呢其他的一些，像美国呢，我们跟美国的埃弗里特特社区大学 靠近话筒一点， 像美国的埃弗里特社区大学，还有像英国的苏格兰大学以及呢还有丹麦哥本哈根的商学院，都建立了比较广泛的这种项目合作。 那么这种项目合作，我们同学比如说1+2也好啊等等，如果参与了进去之后，我们的这个在毕业的时候，比如说毕业证啊，有什么样的体现吗？ 是这样的，我们这种合作项目呢都是这样的，互认学分，然后是双证，可以拿到拿到北京联合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毕业证书，同时拿到我们合作的对方院校的一个毕业证书。 这是商务英语哈。 是这样的。 好，那么除了商务英语之外，其他的您觉得我们的同学可以重点关注的有哪些呢？ 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可能考生呢相对于这个 IT 类的呢可能比较熟悉了，所以这里面我想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艺术类的一个专业，数字媒体艺术设计。那么这个也是学制三年，它是这个艺术类招生，同时呢它主要是偏重的是影视和动画这个方向，主要是影视的这种后期的编辑，包括呢一些影视制作、动画制作，这些的，课程呢也是非常丰富的。那么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呢，学生呢可以在毕业之后呢从事这种相关的这些岗位的工作。 这个工作可吃香了。就是刚才您说的影视后期制作，因为我身边的好多朋友，比如说自己开了一个公司，他们就特别喜欢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来了就能干的，就能上手的那种。但是往往这些孩子啊，干了两年三年之后，就完全比如说成熟了，他有可能他就跳槽了，就这个职业的流动性特别大，因为他觉得自己在一个公司里面这个长本事了，翅膀硬了，然后他很可能自己就走了，或者是自己再开一个会，或者跳到更大的公司。所以他们的这个就业我觉得真的是不愁，而且工资很高，是吧？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们刚刚我介绍这两个专业，应该是就业的都非常好啊，就业率都非常高。起薪虽然不同哈，但是上升通道也是很大的。 对，只要是有几年的这个经验之后，就自己可以叫价了。 对，是这样。但是前提也是要学生呢在学习期间呢要认真的学本事。 那么他们在校期间哈，攻读完三年的专科之后哈，比如他们的这个上升通道比如说是怎么样为他们设计的呢？ 这个都是很好的，都是有那个专升本的这个通道。我们应科技学院包括我们旅游学院一共这七个专业应该都有这个专升本的通道。像我们的这个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其中它的专升本也在我们学院。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读过三年高职之后，那么如果能够被推荐升本的话，那么本科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学院就读。 那么相应的所有的这七个专业都可以升到我们自己学校里面去吗？本科？ 是这样的。 都接吗？ 是这样的。因为北京联合大学呢也是呢接收呢北京市的市属一些高职院校的那个专升本的学生，包括我们自己的高职的学生。 而且联大的这个专业特别的多， 是这样的。 特别多。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来看一下于他提的一些问题哈，说升本有几种方式，成功率有多少，以后考公务员和考研国家都会认可吗？ 这个是可以的。我们专升本呢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它都是推荐的比例呢是15%。然后这个推荐比例的最后录取呢又是其中的50%，大概最终是8%左右。 这个跟刚才吴主任介绍的首都医科大学是一样的哈。来看一下考公务员考研可以吗？继续。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说到考研，其实我们一影科技学院的本身呢也是一个硕士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如果这个继续深造的话，交换生和国外升本升硕的通道我们怎么样？ 这个是刚刚我们说过了，就是有一些合作的项目是互认学分的。那么这个也是要你自己拿到学分，读足学分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得到相应的这种学历的这种的学位证书。 那这个升本升硕是需要在我们专科毕业了之后然后比如说去直接去国外升本还是升硕？ 不是的。我们这里面有不同的项目，像比如说这个1+2+2的这种的项目呢，我们就是直接呢是等于升本了，你获得一个本科的，是这样的。另外还有呢是你出去的这个年份，一般的来说呢我们是在大二的时候，也就是在专科高职的2年级的时候，那么这样你去在读2年之后呢，那么还是一个高职的，然后如果说+2+2的话呢就是一个本科的。 想问哈，KK 想问一下，艺术类需要专业校考成绩吗？视觉传播、设计制作、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对，这个艺术类它是就是按照艺术类的要提前招生，有专业成绩。 好，那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继续再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我们请翟院长呢给大家做相应的介绍。那好，那么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以及呢商务英语，这个呢是我们联大刚才比较特色的，我们专科里面呢有大家给大家呢介绍的相关的一些专业。那么大家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对哪一个专业感兴趣啊，还可以呢问一问翟院长啊，请翟院长呢也给大家呢做一个相应的介绍。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深造有了，那么在就业方面啊有哪些这个特色，比如联大的同学到这个就业单位之后，用人单位普遍给予的评价是什么？是动手能力强啊，还是实践能力强啊等等。 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因为我们这个应用科技学院它是这种应用型的教育，所以我们的学生呢确实是实践的课程呢占到了60%以上。所以学生呢确实呢有很多的丰富的实践的教学，有实习实训啊、顶岗实习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教学活动，所以他们在就业之后，在相关专业就业之后呢应该比较快的上手。 那他这个比如说60%的实践教学是指穿插在这3年当中，还是说比如说最后一年然后他会有 穿插在他3年当中。所以我们这个实习实训就实践教学，总起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形式。 那好，那么具体的比如说我要报哪一个专业，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专业的具体的一些情况，在我们的招生简章上会有细到每个专业的他具体的一些安排吗？ 有这个我们的招生简章是非常详细的，另外也可以那个登录我们的报名网站来查询一些具体信息。 嗯，好，那么关于北京联合大学啊，大家还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啊，我们呢在稍后也会统一的来给大家做解答。请翟院长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您说的一些比如说具体的咨询方式哈，是直接打到院里就好呢，还是说要打到比如说招办呢这样的，您有没有什么样的联系方式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下？ 这样，我们统一的一些招生的报考的问题呢，我们可以首先呢联系我们学校的招办，我们招办的电话呢有两个，考生们可以记一下，6490-00136490-0915， 这是招办的电话。 对，是这样。 好的，那么大家相关问题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今天我们有三所学校哈，在节目当中，那就是首都医科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和北京城市学院。关于这三所学校的问题呢，您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教育面对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看一个我们微信平台上提出的问题，大理想问一下，视觉传播设计制作和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这两个专业有什么区别？翟院长。 这个问题也很好哈。这两个呢都是艺术设计方向的。 对。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呢应该稍稍的偏影视一些，影视的制作、影视的编辑、后期啊这个方向的。而且呢会有一些呢具体的一些工具的使用啊，影视编辑类的工具的使用。应该说稍稍有一些技术的一些成分在里面。而这个视觉传播与设计这个地方呢更传统的艺术一些，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包含了一些动画，以及包括了一些交互媒体，现在呢就是手机这种的那种 APP 的制作啊，以及这种平面的像网页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的制作。 这是两个专业的不同的区别，那需要这个同学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潜质，比如说更好的能够在这个专业在这两个专业里学习呢？ 如果是简单的说呢，就是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呢这个方面呢可能更要求这个绘画艺术的这个功底呢更强一些，但是现在的绘画呢也其实是用一些电脑的辅助设计是很多的， 对 啊，是这样的。而这个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呢会稍稍的偏技术一些， 它操作性是不是更强？ 是这样的。另外呢它的一些编辑呢是要用，也是用一些软件呀，一些工具啊程序啊这样来做的。但是也有考生呢在我们开放日是咨询哈，要不要去做编码，要不要去做一些那学很多的计算机啊这些的东西。那么这里面也可以跟那各位考生呢说一下，应该说不需要去做编码做程序啊编程这些东西，但是要学习这些一些程序啊一些软件的使用。 学使用，不用你去自己做是吧？ 对，不用去编程。 那像一些比如说刚才您说的绘画基础，那么在入学之后还会有相应的课程给补充吧？ 是这样的，有一些。 好的，好，那大家相关问题欢迎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出来哈。教育面对面 RBC， 别把后面那个 RBC 给忘了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好，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欢迎您进入一段广告，然后呢我们继续啊进行今天的专科直播咨询。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特约播出。找方法到优能。在高考的人生路口，你是否迷茫功亏一篑而失意地走向社会？你是否懊悔发挥欠佳而遗憾地错失梦想大学？青春来不及彷徨，人生经不起等待。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高考复读班，全日制教学，军事化管理，优秀师资团队担纲，是要带你赢回荣耀。暑假50元体验班，带你重燃最初的梦想，开启我们的圆梦之旅。新东方圆梦专线400-101-394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关于联大的问题哈。 KK 想问一下，商务英语和酒店管理专业今年大约会多少分录取啊？因为今年学生的分数他觉得比往年高，我们来参照一下去年的或者前年的情况哈，这两年情况我们请翟院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好的。是这样，像酒店管理专业呢，17年也就是去年的分数呢，最低分是228分。16年是最低分是200分。商务英语呢，17年也就是去年的最低分是251分，而16年的最低分是193分。 好运旺旺想问一下工艺美术专业的就业前景，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的这几所学校，首都医科大学是医学专业哈，肯定没有了。那么联大和北京城市学院也都没有工艺美术专业哈。好，那么看看其他的我们的这个院校里面还有没有啊？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那么关于联大问题呢，您可以继续提问。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北京城市学院啊。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城市学院招办副主任孙玉琪。孙主任好。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微信平台上已经有大家来问问题了哈，我们先看看大家都有什么问题吧。 好， 首先呢，这个于想问一下，空中乘务2年制啊，说别的学校都是3年，那么学制不同，将来毕业证和就业会有什么区别吗？ 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我们学校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有2年制的专业和有3年制的专业。那么在高职自主招生阶段，我们2年制的专业只是针对于中职学生来招生的。但是在这个高招这个阶段呢，空中乘务它的学制是2年就已经足够了。进校之后的待遇以及毕业的时候各种的政策都是和3年制没有任何区别的。 还给您省了1年。 哎，是的。 是这样哈，就是说将来毕业证就业 和你学了三年的都是没有区别的。 对，因为这个专业它的培养有两年就已经足够了。嗯， 好，那么接下来也就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了。那今年北京城市学院在这一块设置了几个专业。 我们在高家会这个阶段的专科招生呢还有四个专业，分别是学前教育、护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和空中乘务。那么这些专业呢，大家要注意在报名的时候它上课地点是不同的。比如说这个学前教育专业的上课地点呢是我们的主校区，在顺义的杨镇木燕路。护理专业呢是在海淀区北部高科技园区，也就是我们的航天城校区。城轨这个专业也是在顺义。空乘呢是在昌平区沙河镇的松兰铺。 那等于是空中乘务的这个较往年有了一个变化、 有一点变化，对， 有变化。好，那么这是三个校区啊，有四个专业。计划现在还剩多少了？ 计划呢请考生以考试报公布的为准。那么目前我们学前教育文科12，理科23，护理是文科4，理科6，城轨文科6，理科14，空中乘务文科6，理科14。 那也就20-20。 对。 是吧？然后35+1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啊。但大家呢可以这个具体的这个计划刚才我们看了哈，要最后的那个结果。那么这是相关的几个专业。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哈，除了刚才说的空中乘务之外呢，还想问一下这个在普通批次招生需不需要面试啊？面试不通过怎么处理，就是说的空中乘务的这个专业。 是这样，我们在章程当中已经写的比较清楚，就是空中乘务这个专业呢，它确实是对考生的这个身体是有要求的。如果考生不符合这个条件，报考这个专业，录取之后，我们在复查的时候，会把它确诊到其他专业去。所以考生在填报的时候还是要注意。 对，那就是说这个合不合乎要求，大家完全要自己去看招生简章，然后来对照。 对，因为 我们在复核， 对， 没有面试是吧？ 对，因为这个我们每年在这个招生的章程当中呢，就会详细的有一些特殊专业有特殊要求的，我们会很明确的写在章程里面，这个对考生来说是很重要的，在报考之前一定要看。我在这儿呢也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根据这个空中乘务专业的这个教学计划、学习要求，还有我们你从事的这种客舱乘务员啊、航空安全员等等这个飞行岗位的一些特殊要求呢，我们是希望考生有这么几点。一个是五官端正，身体匀称，身体裸露部位没有明显的疤痕。第二个呢是要心理健康，没有任何精神的异常啊，神经系统的这些一些疾病。第三个呢就是要求口齿清楚，无语言功能障碍。第四个是对身高的要求，男生呢是1.75米到1.85米，女生是1.63米到1.75米，不能超过这个高度。视力是没有斜视，没有色盲，双眼的校正视力是 C 字表不低于 0.7， 也就基本上相当于 E 字表的 4.8 以上。第六个呢就是肝功能要正常，没有传染性疾病。还有就是最后一点，凡是参加了2018年全国统一高考的这个应往届毕业生呢，年龄是不超过20周岁，也就是1998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考生才能够报考这个专业。那么在实际上岗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就业的时候会根据民用航空空中乘务员体格检查鉴定标准来进行体检。是这样的。 其实按理说，如果照着简章这样自己来对照的话，自己是很会明确的知道我合不合格的。 哎，对，如果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话，尽量是不要报考这个专业，报考其他的专业 就好哈。 对， 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轨道交通运营专业想问一下，具体的学习内容和就业的方向。 对城轨感兴趣的这个考生的问题哈。咱们城轨呢，他学习的这个核心课程主要就是城市轨道交通的安全管理，城市轨道交通的这个车辆，还有它的客运组织、行车组织、票务管理以及交通客运礼仪等等啊，是这样的。那么在就业的时候呢，是这样的，2004年我们学校的这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的专科专业开始招，等于已经是将近15年了啊。然后成为咱们北京地区呢，我们学校也是开设这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的首批院校之一吧，算是。然后 我们这个专业和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啊、京港地铁有限公司等等，我们都有了这种比较密切的联系和长期的合作关系。那么每年我们都有大量的毕业生在这个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啊、京港地铁有限公司来完成整个他的这个认知课程，还有整学期和毕业的实习，最终呢进入地铁工作。那么我们专业是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人才需求单位之一，基本上是可以说是与北京地铁运营公司有着这种深度的人才建设的这样一个合作的关系。我们2015年和这个北京地铁我们合作完成了3+1的一个订单班，在2016年的时候呢，为这个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一分公司这个以订单班的形式输送了21名学生。而且呢，京港地铁有限公司每年都要从我们学校进行这种校招和不定期的这种人才需求的招聘。咱们这个京港地铁就是以4号线，哎，对，它的这个人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向我们学校多次表达了我们学校这个专业的学生是非常适合岗位需求的，希望能够多多给他们推荐。那么在17年的毕业生当中，进入地铁行业的占这个专业总人数的 40%。 咱们学生呢毕业之后，他就业的岗位有站务员、仓务员、行政助理，根据咱们学生能力和意愿进行这个双向选择。我们也对往届毕业生的薪酬做了一个调查，一般呢这个站务是6-8万一年，然后综合控制呢是8-9.5万一年，站长是10-11万，区长助理呢是12-14万，副区长是17-19万，区长是25-27万啊， 争取往那最高的去。当然去了，当然你需要可能会从最基层的慢慢走起 、嗯、 但是还是有上升的空间的， 上升空间很大、 很大。这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哈、这个专业啊、给大家回答了学习内容和就业的方向。那我想知道，他这个学的都是一样的内容，但是将来就业的时候他会被分到不同的岗位上去，是这样 啊、是的，因为我们对学生在培养的过程当中都是全方面的做这样一个培养，但是我们最终在就业的时候要根据他岗位需求来分配。那么其实我们刚才我介绍的过程当中也说了，跟这个京港地铁呀、还有这个北京地铁运营公司的这种合作关系呢，就是我们学生能够很早的就深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去实习去实践，所以他无论分到哪个岗位上，他都是可以上手就做的。 我经常坐地铁，所以我看到里边经常会有这个挂着就是不一样牌子的那种、一看就是特别年轻的像学生模样的哈、那估计那个就是在顶岗实习了 啊、是的。 好，我来问一下，这个专升本也有很多朋友关心哈，说这个几个专业升本是不是断接本校？ 对，因为我们北京城市学院呢本身就是一个本科院校，所以我们的学生在毕业以后专升本的时候是必须要在本校升本的。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专科院校，他们也是升到我们学校来，这个是根据北京市教委的一个规定。那目前咱们北京市所执行的这个专升本的比例呢是15%推荐5%录取。我们所说的这一种呢是指的是计划内的本科，在你毕业的时候可以拿到这种正式的专科升本科的这样一个计划内的文凭和毕业证书、都是我们学校的。那对于我们学校的学生啊、这个专科生升本呢还有几个途径。比如说毕业以后啊、一边工作一边以这个读国家开放大学，以这种继续教育的形式来完成。还有呢就是通过我们学校的一些海外合作项目、也可以进行国际交流，到国外去升本。 这也是不是毕业之后了吧，这个就是直接 毕业之后， 专科毕业之后、 专科毕业之后、对、咱们所谓的 不用参加工作呗、直接就去了。 对 那么这个国际交流会和哪些国家哪些学校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要求才条件才可以呢？ 目前呢咱们国家对咱们学校对这个国际交流这一块是非常重视的。我们截止到2018年跟全球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层次和等级的学校都有这种合作关系啊，包括就是本科的有一些学分互认项目， 也都是在这些国际合作当中。所以就是说专科起点升本科呢，也可以针对不同的专业，它会有不同的国际合作项目来实施操作。 这几个专业，四个专业都有相对应的吗？ 原则上都是有的。 嗯， 像这个学前教育啊，护理啊，对，都有一些对应的项目。嗯， 像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应该说缺口还非常的大哈。它需不需要一些，比如说，面试啊等等这样的，或者入校之后的？ 入校之后也要有复查。对，嗯， 这学前教育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要求吧？ 这个也是在章程里面有很明确的规定，考生们可以看一下。 嗯， 对于身高啊、听力，还有这个个人的一些，比如说身体裸露的部分没有明显的疤痕，没有白癜风等等。 嗯 啊， 好，那么关于这个护理专业哈， 嗯， 上节目之前我还跟吴主任说，我说这护理专业是不是就业特别好哈？ 嗯， 那么也是，这个护理专业在北京城市学院它的这个特色是什么呢？ 护理专业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培养上，我们有一些属于我们学校的独具特色的一个地方，比如说这个基础护理啊，在吴主任面前说这个我觉得有点班门弄斧了但是我也是借这个机会把我们学校的情况呢跟广大考生介绍一下。我们学校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我们专业能够采用这种校内实训、医院见习、实习三部曲来完成它整个的实践环节，能够加强这种实践性的这个教学，来提高咱们学生实际操作的能力。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多次的这种护理实验课的训练，包括这个专业课的基础护理学、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等等，我们实践的课时是占到我们总课时数的 60% 的啊。而且呢，都有这个专业老师以这种言传身教的这个方式来带学生在护理实训室和护理操作室来训练。咱们考生如果有兴趣想参观的话，可以携带你的这个高考准考证和身份证到我们航天城校区参观一下我们的护理实训中心，真的是非常棒的。 就是一开始都不用去医院，直接我们学校就模拟仿真了是吗？ 对，是的啊。我也去转过，虽然看不懂，但是真的觉得挺高大上的。 就是有，就是模拟医院或者病房，是这意思吗？ 对，它的实训室可能有占我们新实训楼的三层左右都是，然后各种不同的科类的都有。还有第二呢，就是带领学生走进这个医院去实习啊。然后第三呢，就是在一些集中的医院来安排咱们三年级，特别是在这个临床的，在这个教师的带领下啊，然后一边进行实际操作，一边来实习。像咱们的这个实习实践单位也还不错，比如说跟我们常年有合作的，包括这个北京医院、西苑医院、东直门医院、首都儿研所、东方医院、和平里医院、北大医疗康复医院等等，都是常年接收我们学生实习和就业的一些单位。 嗯，这护理今年是10个人哈，我刚 在高加会阶段还有10个计划， 那就用20个。 嗯， 好，那高加会阶段的这个计划，我们应该已经有完成吗？ 就是高考的，咱们7月25号要报名的，对，文科还有4个，理科还有6个计划。 嗯，好。好，那这是今年的4个专业哈。 嗯， 那么说到这几个专业，我们需要的会考成绩是哪几门呢？需要达到什么级？ 好的，我在这儿给考生们也介绍一下关于我们学校的这个对会考的要求。我们要求的等级呢都是合格啊，达到 C。那么城轨它所对应的是物理和信息技术，护理对应的呢是化学和物理，学前教育对应的是历史和政治，空中乘务对应的是政治和信息技术。 都达到 C 就可以了， 可以报名。 我记得刚才下面有一个问题，我找一下啊。 嗯， 我们朋友提出的有关于城市学院的问题。 嗯，我们去年这个专科的录取最低分， 对， 文科 是 253，理科是183。 刘志远，这个最低录取分数线哈， 对， 文科您再说一下， 253， 理科是183。 183。 嗯，对， 嗯， 因为咱们这个专科在填报志愿的阶段呢，对于普通类专科来说，它是完全的大平行，它存在着两种极限状态，一种是一个学校选20个专业，一种是20个学校每个学校选一个专业，但是这两种都不是很科学，建议考生们还是在自己比较喜欢的专业领域选择几所学校，比较集中的去报考比较好。嗯， 还是以专业为主导， 对， 是去选学校， 对。 哦，刚才您说的极端的情况，我觉得这倒是 好弄了，报成人学院把成人学院的，可是一共才四个， 对，可以都填上， 可以都填上，那还有差16个呢，是吧？那大家就是按照刚才我们专业人士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方法， 嗯， 最喜欢什么样的专业，然后呢，再填相应的你喜欢的学校， 对，是的。 那至于学校，你就要去比较了， 对， 去对比了， 对，根据你的分数情况来甄别一下。 嗯， 然后刚才那个您提了一个问题，说是工艺美术的，我觉得这考生可能问的是我们学校本科的专业吧。 哎， 就是今天投档的， 本科是有吗？ 对，今天投档的这个提前批次 A 段的艺术类，我们确实是有工艺美术专业的。 哦， 啊，要不我在这儿也 说一下， 回答一下吧。 嗯， 啊，我们这个工艺美术专业呢，它是含漆艺、雕刻、应用艺术与空间、艺术品衍生和这个珠宝首饰设计这几个专业方向。 嗯， 啊，在我们今年采用的呢是按类招生，等于就是说你在填报的时候报的就是一个专业，在一学年以后，我们会根据学校的相关政策的要求，然后也参考考生的意愿来进行具体专业的划分。 嗯， 那么在这个学生毕业以后呢，他能够在一些文化部的艺术部门，包括博物馆、美术馆、画廊，还有传统的工艺加工领域，比如说北京工美集团啊，还有设计领域，包括一些国内外企事业单位的这种设计部门，各大设计院、设计机构的陈设部门，还有一些创意工坊、学校等企事业部门，他可以从事的呢是各种传统与现代工艺美术品的这个设计、制作、研发、品牌管理和营销工作，以及一些相关的教学和研究。 嗯， 还有很多学生他会进行这种自主创业，在不同的领域参与到咱们国家的这个工艺美术的保护、传承、创作和这个管理工作当中来。 嗯，我记得以前特别喜欢去这个王府井那个工艺美术馆，看特好看， 对，是的， 小，就是那个那些工艺特美。 对， 那刚才就是来做节目之前，您今天正好是艺术类录取哈， 嗯， 这情况怎么样？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我们学校还是比较乐观的。然后今天呢，也有很多考生在问问题，就是说，关于第二志愿报考我们学校是否能够被录取的这样一个情况。在这儿呢，对，也跟广大考生通报一下。 嗯， 咱们城市学院呢，在艺术类这一个阶段，我们是不拒绝第二志愿考生的，但是我们也不预留第二志愿的计划。 嗯， 那往年的情况呢，都是近几年吧，都没有招过第二志愿。而且从今天的投档情况来看，我们一志愿是能够完成招生计划的， 嗯， 所以二志愿报考我们学校的考生就应该是不会有机会。 没关系，往下落呗，落到普通批也可以吧。哎，那我想问一下，也有朋友在问哈，刘志远想问，如果有志愿征集应该大概是什么时间？我想不一定，可能只限于这个城市学院吧，因为我们每个批次不都是有志愿征集的吗？ 对， 那么这里呢也给我们朋友介绍一下吧。 艺术类的这个志愿征集，原则上讲应该是在我要查一下啊，我 提前批今天 是 应该是飞行录取，是吧？ 他对， 从明天开始应该是提前，从今天开始提前批录取， 对， 应该是进行到中间还有一个特殊招生。 嗯，他这个 A、B、C 三个都完成之后，然后他会进行一个 对，我记得我也记了一个，那么大概从14号开始啊，应该进入本科了。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是对这个给广大的这个艺术类考生啊什么的，我们都做了一个时间上的安排。 嗯， 那么就是在这个提前批的录取期间，然后如果是一志愿和二志愿都没有被录取的考生呢，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咱们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啊，去年的有一些做征集志愿的学校，然后咱们考生也可以提前在网上看看去年的公告，大概是什么专业和学校，也可以提前做一个了解。 嗯嗯，我这里大概也找到了哈，7月15，现在开始到14号是 提前批本科啊录取，15号是特殊类型录取， 嗯， 那么从7月16到19号是本科一批录取， 嗯， 20号到25号是本科二批录取， 嗯， 那也就是说在一批和二批之间啊，那会有一天大概时间是征集志愿的、那个、 提前批的征集应该是在一批 之前，一批 之前、嗯、 就是所有的都是在下一个批次开始之前啊，好像就只有那么一天的时间， 对，一般都是从早八点到晚八 点 来填报志愿， 就那么12个小时哈。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看那个北京考试院的网站有没有什么批次， 千万不要错过， 就是别错过了。刚才在这个播报当中也特别提醒大家了。 嗯， 好，一个问题，博爱想问一下，城市学院的志愿能调剂吗？这几个专业好像专业性都很强， 在这个。如果他说的是在录取的时候调剂的话是不存在的、 嗯、 因为咱们现在填报的方式就是大平行、嗯、 但我不知道他问的是， 对，他如果说的是进校之后想要申请转专业的 话， 咱们是有相应政策的， 对， 在大一的第一学期末，大一第二学期末和大二的第一学期末都有三次机会，但是转成功呢、 嗯、 只能转一次，不能说是先从护理转到学前再从学前转到城轨，这是不可能的、 嗯、 但是对于专科来说呢，他的教学时间本来就比本科要短，所以呢如果是大一的第一学期末想转的话还是先提出申请比较好。 嗯，好，那么他这个问题呢专科本科啊不是特别清楚哈、啊、那么但是刚才孙主任给介绍的非常详细了哈、 嗯、 好，那么关于这几所学校呢我们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哈，那么也看一下北京这个城市学院联系的方式给大家留一下，然后呢也请吴主任说一下。 好的，考生们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10-6232-1818，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城市学院招考资讯，我们会第一时间为考生推送最新的高考的消息。 嗯，好，首都医科大学我们请吴主任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 好，那个学校招生办的咨询电话是010-8391-1084，燕京医学院的联系电话是81476027，北京急救中心的联系电话是6601-4339。 嗯， 大家如果有相应的问题呢，可以询问呢，学校的招生办和这些个定，像燕京医学院，因为是他们学习的那个地方，还有像一些定向的这个 急救中心， 对对 对，相关政策哈，就是咨询具体的单位， 嗯、对 啊，这样可能够得到更详细的解答。 嗯、 好，那刚才其实联大那个翟院长给大家介绍，不知道记没记下来哈？您再给大家说一下招办的电话，我觉得就可以。请翟主任给说一下。 好的，北京联合大学招生办公室的电话是6490-0013和6490-0915两个电话。 好，那么关于这三所学校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还没有涉及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呢来进行更具体的一个咨询。那明天呢我们的专科咨询呢继续进行，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京工业技术职业学院以及北京科技职业学院。那么相关问题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在明天直播进行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呢答复。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我是杨洋，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感谢我们今天来参与节目的三位嘉宾。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听众朋友明天再会。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特约播出。找方法到优能，在高考的人生路口，你是否迷茫功亏一篑而失意地走向社会？你是否懊悔发挥欠佳而遗憾地错失梦想大学？青春来不及彷徨，人生经不及等待。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高考复读班，全日制教学，军事化管理，优秀师资团队担纲，是要带你赢回荣耀。暑假50元体验班，带你重燃最初的梦想，开启我们的圆梦之旅。新东方圆梦专线400-101-3944。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让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